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红芳，他是一位画家、诗人。有很多朋友是通过网络上的文学平台为你读诗而与他结识，把他誉为优雅与智慧并存的女子。在生活中，他还是当代著名油画家辛东旺的妻子，同时也是两个清华学子的母亲。在2014年1月11日，当代画家辛东旺因淋巴癌去世之后，张红芳说，不传达绝望，辛东旺没有离开，她继续投入到了丈夫的绘画事业中。她期待着通过丈夫的绘画艺术来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红芳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曾是一位美术教师，帮助年轻的学子追寻艺术梦想，却不在乎自己在名利上的得失。他又是一位好妻子，跟随丈夫的脚步走进清华大学的殿堂，却始终作为助手成就丈夫的事业。他还是一位好妈妈，守望着一双儿女，引领他们成长为天之骄子，却从来没有期待过任何回报。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画家、诗人张红芳的故事。 张老师您好。 刘老师好。 把您请来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因为张老师其实也很忙啊，也有很多的事情。最近在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最近呢是在那个荣宝斋做了一个展览，就是叫《爱的记忆》。 哦，是画展吗？ 是以绘画作品为主的一个主题性展览。 是您自己的画作的展览，还是其他的一些作品的展览？ 这个展览呢是我的先生辛东旺和我的两个孩子辛省池、辛省江三个人的作品的一个合展。 他们三个人的作品，我们知道辛东旺老师和您都是画家，孩子们也跟着学画画是吗？ 两个孩子都喜欢画画，女儿呢是学建筑的，也和画画就是非常的有联系， 需要有美术的基础。 是的是的。儿子呢他就是今年读大一，他就是学的是绘画专业。 这个美术系 叫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据我们所知，两个孩子都是在清华大学，没错吧？ 是的是的。都在清华。 是，可以说让自己的孩子上清华北大，这个是很多很多家长共同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您这一下全都实现了，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那是因为你们是身在清华，所以才能够有什么窍门让孩子能考上清华吗？ 其实清华呢它是真的，如果说从我们的想象里它会有一点捷径什么的，或者是隐性的联系，是非常难实现的。女儿呢她是学的是建筑，就是因为她在这个教育体制里她是比较适应的女孩子，从小就是学习一直都是比较顺利。 就能把学业完成的理想一点，所以呢他就选择了上清华的建筑学院。 比较听话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是 那儿子人家也不错呀，那个艺术学院是吧，那个可能也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我刚才有个口误，其实是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 啊，美术学院，他呢真的是非常喜欢画画啊，就是自己选择 哦， 而且是要学习纯绘画。 我听您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是相对来讲，闺女比较听您话，儿子稍微有点不听话，是这样理解的吗？ 就是女儿她特别适合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体制。她跟着转着转得很顺利。儿子他可能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有一点自己的总是想更加多的强调自己的个性，所以呢我们经常可能要有比较需要协调的方面比较多。 您这个说的太这个有外交辞令的这种意味啊，需要协调的方面比较多。 是， 说白了就是会有小小的矛盾或者是争吵嘛。 就是可能意见不一致。我记得就是在他高三的时候，在他高三的时候，我其实是特别想让他就是服从于现在的这个现状。文化课能多学尽量多学。因为大家知道学美术可能尤其学纯艺术可能有400多分就够了。我呢希望他多打一点，我总是觉得多多益善嘛更保险一点。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希望你努力学。他呢就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说妈妈，有些知识你知道学的太多对我是有伤害性的。他说我的原则是够用就行。 他是想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投入到他对于艺术的那种理解和追求，去全身心的沉浸在那个画作的那个里边去。其他的如果真的是把他分数学得很高，可能就会牵扯到他的经历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吧？ 是、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也不算是争吵，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达出来。 是的。 那就说明在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啊，你们之间都是一个很平等的关系。然后大家都像朋友一样，是这样吗？ 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孩子的长大，越来越觉得，成为他的朋友才能够实现你教育的一些个设想。 那新老师跟您意见一致吗？你们是都很默契的，都这样来去对孩子吗？ 相对一致。有时候他可能比较会容易。就是他想的比较直接一点。但是基本上的方向是一致的。 都由您来把握这个方向。 我那个啰嗦的比较多吧。 这个也挺符合咱们现在这个中国家庭的这个特点。 是的。 这个孩子教育这方面的事情呢，妈妈操心的更多一些。 是、 但是也不能说爸爸就不管啊。 是 在很多的大方向的掌握上啊， 对， 这个、 您说的对， 也会有他的意见在里边。 父亲是个方向，真的是，是个高度。 所以可以说两个孩子在学习这方面那都是挺顺利的，也都这个进入了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那为什么您要这一次把这个孩子们的作品和新老师的作品一起来出一个展览啊，展览之后还要做一个这个画册呢？ 就是因为东旺呢他是在2014年的1月就是因为生病去世了。那这样的时间呢，就是在过去的在他离开的这2年多呢，就是其实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两个孩子先后都上了大学，都有了自己 就是更高的理想和更深入的追求。那我就想，可能艺术它是有生命的啊，就是当一个人当他离开之后，当他的人离开之后，我觉得他的艺术还在，他的艺术还在为他活着，继续生活。所以呢，我一个是想实现一个，就是说艺术的传递，啊，想表达这个，就是说从父亲到孩子，从艺术到生活，这样的一个传递，所以就定下来做这个展览。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我看到就是这个画册的最前面啊，有朋友来给您写的一些那个序，算是一些前言，也有您自己写的序，然后就是辛老师和两个孩子的一个生活照，就是在咱们宿舍楼前面拍的吧。 是的是的， 两个孩子然后坐在，这是自行车， 自行车 啊，对，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 很小，在天津， 对，这就 是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作品的基调，是不是就给他定下来了？ 是是是，我也想说一下这个展览，一个呢是就是非常的荣幸受到了那个荣宝斋这个百年老店他们的这个邀请。他们希望做一些就是当代的艺术家学术性的展览，他们选择了东望，我也很感动，因为东望就是毕竟是一个故人了，在今天什么都讲求利益的时候，他们能够就是说有这样一份热情，这样一份爱，以及对艺术的这样一份尊重，我特别感动。那定下来这个之后呢，就是我也想这个展览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基调呈现，拿哪些作品，因为东望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 对， 两三百张，那他的一个主题性呢，就是画这个时代的一些人物的肖像，但是在荣宝斋这个展厅呢，我想因为它的面积不是特别大，我们就想到说是我们做一个爱的记忆，就是在这个什么都立等可取的时代，我希望表达的是一个慢下来的一个态度，我们想慢慢的，在友情、乡情、思念、童年、故乡这样一个氛围里，来体会艺术对生活的一个作用和融入以及温润。 这个就是您办这个画展的初衷和出这个画册的目的。 是是， 确实，当然画展的现场我没有去体会，但是在翻阅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的时候，确实感觉到里边都是一股浓浓的亲情。我看到好多孩子的肖像，那是东望老师画的，有好多你们二位啊，有的是画的父亲，有的是画的母亲，还有给你们两位放在坐在一张画作里边的合影，就是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反正这一张画里边是你们两位， 是 都是孩子们的作品， 是 这个你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互相画。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比较多，是基于两方面的一个愿望，一个呢是本身我们是自己是从事绘画这个专业的，就是家里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随时都可以画起来，那我们呢也希望孩子呢和我们是一个同步的，就是说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增进亲情。这是一个愿望。再一个呢，就是希望呢，就是说给生命中留下一些可以驻足 驻足情感的一些个可触摸的物质的东西， 嗯， 比如说画一打开，那一年那一天那一个日子， 对 啊，所有的那种感受就会扑面而来， 嗯， 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留存。 是， 嗯， 我看东旺老师好像给女儿画的要比给儿子画的多，是不是？ 就是后来整理呢，确实是挺多的， 嗯， 就是差不多的都有，就是这一次呢，就是选择性的，觉得一个是为了展厅的效果，还有一个大小， 嗯， 所以就可能选择上有一点。有这样一个错觉， 实际上那个真正画作里边还有好多画儿子的， 是 吧？ 是是是，嗯，其实我有时候呢是在，就是说有意呢，就是希望传达给孩子，就是说经由一种仪式， 嗯， 比如说那些大部分都是结婚纪念日，或者我们两个相识的一个日子， 哦， 是这样的一个，或者恋爱的日子，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孩子来画， 嗯 啊，请他画，当然他每一次不是特别的情愿。但是我会坚持 命题作文。 我会坚持， 嗯， 我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妈妈希望你画。 嗯， 那他开始可能不情愿，女儿也写过一段文字，但是呢他又在这种坚持中体会到了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亲情。 嗯， 就他通过观察父母，描绘父母，他又感觉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体验。 嗯， 那从我来说呢，我是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些仪式，就是说传递给孩子一种，就是他们可能不懂爱情，但是呢我希望他们通过看到父母手牵手十指相扣目光望向一处的这样一个场景，让他们相信爱情， 嗯， 体会到一种幸福， 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的。 啊，对对对，有一个愿望，就是好像想把一些，就是说自己认可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一个潜移默化，通过一些具体的形式， 嗯， 一种方式，就是给予到他们， 传递给他们。 对，嗯，您说的对，是， 嗯。现在呢，他们都已经应该说成年了。 嗯， 您觉得这个传递的效果怎么样？成功了吗？ 嗯，我觉得是。是在他的生命中是有一个底色了， 嗯， 啊，他会相信爱，他会渴望爱，他也会愿意给予爱， 嗯， 啊， 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嗯，那刚才说到你们家庭成员之间啊互相的画， 嗯， 我看这个里边的作品也有画朋友的。比如说有一个刚才看到的这个三亚的阳光这样的一个作品啊， 嗯， 是和朋友一起啊，这个也是你们一家人和他们一家人，然后到海南三亚去度假，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画出来的作品，这个也体现了就刚才您说的友情在里边吗？ 我解释一下， 嗯， 这个画呢，其实是这个画中的女孩呢，是我的女儿 哦， 啊，她当时呢，就是一个是她在青春发育期， 嗯。 另一个呢就是接受了海南强烈的阳光照射啊，黑不溜秋的 我还以为画的是那个朋友家的小孩， 就是东旺画过很多朋友啊，就是画过很多朋友的肖像，这个呢刚好是画的女儿， 他会在什么情况下给朋友去画肖像呢？是比如说朋友说，哎，新老师您给我画一个，我请求您给一个这个作品给我们，还是说，东旺老师会觉得，我觉得这朋友不错，我主动的去，我来，我给你画一个。 是这样的，就是创作它有两种状态， 嗯， 一种呢就是他特别愿意画， 嗯， 他觉得这个人呢，因为他画的都是人，那他呢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其实画的这个人的表情呢是这个时代的表情， 嗯， 不是某一个人的。那当他发现这个人的身上有某种意味，甚至有某种时代的这种矛盾、冲突，甚至这种莫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呢，他会选择说是提出来说，我可不可以画你？ 哦， 这是他的一个从他本心出发的一个创作的愿望。 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朋友相处得非常好、 嗯、 相处得非常好，那就愿意愿意，这也是一种友情交流的方式啊，愿意画它。嗯 嗯嗯，是因为作为画家来讲呢，在创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激情啊，这个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的 啊，这个非画不可、 嗯。 还有一种程度呢，就是我们大家这个通常这个理解的啊，比较通俗的，哎，这个一些怎么说呢？市场化的，或者说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交际型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啊。当然，这个都是这个同样的作品，但是也可能它会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会不一样。那其实您自己也是一位画家。那在和东华老师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共同的作品？ 没有共同的作品。 嗯，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我之前呢，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因为东华是我的老师。 嗯 啊，东华是我的老师。我从就是说我们的恋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我对他的崇拜。 嗯。 啊，我非常崇拜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 您觉得能说就能说。 就是因为有一天我的书法老师说，最近，国家规定了，就是可能，老师找学生是犯罪。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啊，我非常崇拜他。这是我们一个恋爱的基础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 嗯。 他呢，他画画呢，他非常有自己的个性，他有他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的造型的一个方向，他的造型特点以及他的那个追求的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他一直在这条路上那个坚持不懈的在往前探索，也有一定的就是说进展啊， 我曾经看到有一些这个评价的文章当中。讲到说东华老师在创作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野心，这个您怎么看这个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野心呢？ 就是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呢，它是可能作为一个新闻啊，作为一个报道或者作为一篇文章，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字眼啊。另一个呢，从那个东方的创作来讲呢，这个野心呢，就是对每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呢，野心其实都是非常对的。 嗯 啊，它是一种某种不畏惧的一种动力啊，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他非常清晰。 嗯， 他是朝着那个方向用足了劲儿，就像一个赶路的人一样。 嗯 啊。 就是不会说轻易的就被外来的一些因素所影响，被外界的一些力量所左右。 就是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啊。当然我不太喜欢野心这个词，我可能偶尔的看见过啊，就是说他因为大家看到了他那种气势， 对， 就是说他在创作的这种势头以及他的那种就是他在艺术上呢，就是 那种冲击力， 哎，一种冲击力，他的艺术创作的冲击力，就是大家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嗯， 可能当然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措辞也不一样， 亦或是感到一种压力。 不无此可能。对，是的，是的。 那如果要让您来评价，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汇呢？ 他对待自己的艺术非常虔诚。他曾经说过，他说：“生活是苦难的，艺术是神圣的。”啊，在他内心艺术是非常神圣的。 嗯， 他每一次画画他都说啊，我其实用的是心力，就是心力耗尽的时候我就画不动了。 就是好像进入某种仪式的那种。 是的，是的，他非常庄严的。真的，他没有觉得说是他不会说是哼着小曲儿什么的这样的，他画的时候是非常的，就他的那种专注力已经到了极致了。 对， 他非常单纯的。东旺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民族的气质，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当代文化的深度，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人类审美的教养。”